那如果做有困难呢，就看他那困难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难克服，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不做呢，也没有违反规范。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气象预报台的预报显示呢，今天河南将会进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止到今天的中午，已经有河南荥阳和长垣两地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郑州已经开始下雨了。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郑州的最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午后到前半夜的时段，局地还会出现暴雨、特大暴雨。对此，郑州市在昨天已经启动了二级的防汛响应，截止到目前，郑州已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24万人，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各有关部门也已经在严阵以待。8月19号的23:50左右，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的一处工作面处发生了冒顶事故，事故导致4人被困。20号晚上8:13，救援人员打通了运输食物的救生孔，第一时间向被困人员送去了食物。目前升井通道仍然在抢通当中。21号的早晨，被困人员曾经传出纸条告知救援人员，目前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救援人员正在采取绕过冒顶区域开掘救援通道的方式进行挖掘，目前救援通道距离被困人员大约还剩3米。明天呢是处暑节气了，处暑寓意着炎热的夏天就要结束了。这时三伏天已过，白天热，早晚凉，昼夜的温差较大。在这个从炎热往寒凉过渡的节气，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赵新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并且一定要注意要祛湿润燥，应该忌饮食寒凉，少吹空调和电扇，气温偏低会加重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且还会引发肩周炎、颈椎病等筋骨病。今年的夏天降雨频繁，这意味着入秋以后的湿气会加重。赵新也说，中医认为啊，湿易伤脾阳，一旦脾阳受损了以后呢，就会有腹胀满、大便稀溏等等症状。因此在食材里面可以加一些白扁豆、炒薏仁等等这种同源的食物。此外呢，中医常说啊，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阴的关键在于增加水分的补充，多多食用一些山药、莲藕、银耳、百合和梨等食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三 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夕阳是大海。